方知温侯驾到，未曾愿意当面恕罪。 岂敢，少得差人国府问安，末将知啊过。 那道无妨，闻听人言，温侯在虎牢关前战胜诸侯，堪称是英雄大温侯。今日特设小宴，今请温侯赏脸光临。 末将有何德能，敢受大人如此美？ 哎呀呀，方今天下英雄，非将军莫属。王允，非尽将军之职，实尽将军之用也。 惶恐啊，惶恐 啊！贾元 又 酒宴摆下，唤你家小姐出堂。 是。 酒宴摆下，有请小姐出堂。 安恨在胸，吹响儿，应得鱼儿上钩来。参见爹爹。 我儿免礼，儿啊。这就是你素日敬慕的温侯将军，还不快快上前见礼？ 是，温侯怒者下万夫。 啊，大人，这位小姐。干母就是令爱母， 正是小女 啊。大人，何不请小姐一同入席共饮呢？ 儿啊，快与温侯把盏呐。 孩儿遵命。 多谢下 前战胜诸侯之事讲上一讲。 小姐面前，末将不敢夸口啊。 将军功过云天，将将又有何妨啊？儿啊，你素日敬慕将军英明，今日可愿听将军讲上一讲？ 啊，将军，听我家爹爹言道，将军在虎牢关前英勇非常，有老将军讲述一遍，我父女洗耳恭听。 追赶不是等闲无用之人，大耳贼双剑蔽日寒光冷，关云长青龙摆尾莫倾盆，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，三人胜过了万马千军，纵然败下龙门阵，俺吕布最起那那烽火烟尘，葵花戟旋风骤起寒光，却听赤兔马一声长啸。再看哪，猛虎低头望风跑，奔破苍凉无从而起，何来那血迹沾我的身。

汉将无敌天下的大英雄。 小姐既知，你就该虚。 虚什么？ 虚配英雄。小姐她吐真情满面羞答，只喜得吕奉先脱散婚票，死者等绝色佳人尘世间少，求淑女皆乱愁共度良宵 只怕爹爹不允。 无父在朝，乃当朝太师，在圣驾面前也是说一不二，怕他什么？ 只是 什么吗？ 自古痴心女子负心汉，只怕你出得门去就要失言了。 哎呀呀，这等绝色佳丽又是如此柔情蜜意，我岂能失言呢？ 空口无凭何以信的？ 末将来的皇叔未带什么稀罕之物，但说这有了，这是末将压官进簪全当聘礼。 奴家敬礼。这是奴家压绣连环回奉将军。 末将敬领。 将军看什么？ 你看此处无人，你我就该拜。 拜什么？ 拜过天地呀。 拜将军真是操之过急，并命我父再拜不迟。 哎呀，等不及了。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我命小女陪伴于你，你将小女就是这样，成何体统？分明是依仗你父子权势弃我王云。 呸！ 啊，将军，你吃醉了。 怎么吃醉了？ 末将不会饮酒多贪了几杯有些醉了。 胆大调查，为父稍去片刻，就是这样慢待问候回房去吧。 是。

们只有这一条根，包面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遭殃的弱将，把我养成人啊啊啊 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呀、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买的是小八，右边乃的是你包大人，叔侄二人难抚养，乃我三分，乃你七分，剥受了我的儿啊，教养了怕旁人说我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与你打擦针，三更夜冷把衣送，吹得你的身 就暖了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呀、啊、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淋， 忙将忙洗 忙任闲， 交金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， 我如苦寒心半途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免我的儿啊， 嫂娘恩同山海洋，粉身碎骨难保长，嫂娘啊，恩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， 多蒙兄嫂抚养成人，这再生之恩莫齿难忘，小弟怎能一冤报得，谁知包勉叛藏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这国法难容，私情难有啊。定我忍痛扎之，事出无奈，还望嫂娘深明大义，宽恕小我的。 战斗他吞我在两栖军网上，条条罪状犯慌张，押宝免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木去晃，包勉那画工已成当，方法如山水敢抗，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亡，嫂娘啊，包勉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己宽，情理不当。我若是念思亲，想包勉来观望，岂不是家家百姓上去君王，寻死费公帮他担当，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信，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。 拿来我看。状告包勉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。包勉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困我在两伤害人民。 烟昏花不盼山，有谁来撑一把？黄连杰，王青青，谁我这年迈人？捧上酒一樽，花盼果，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大福享我盼之盼，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还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？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？我恨天地不离，我恨地地无离，恨包勉他的魂一断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呐、 草为母从古训，何况嫂娘在上门 七下相依十八载，小弟我深知嫂娘的心，你起的是纯正清白好子弟，你闹的是那丧命败血不法的儿孙，包面死母子情长，定然悲痛，劝嫂娘多保重，切莫伤身。有小弟我奉养你的残年晚景，把嫂嫂当作我的老娘亲，我居官在外不忘你，月月烧书转家门，起家还乡来探母，堂前是否定成婚，倘若是你老来眼花路不明，我做你身前的引路人，你老来不履行不稳，我做你手中的杖一根，记在耳边是堂腰的百年后，我是你的匹马带向我顶个丧驾令，养老送众人，哎呀我的草娘亲哪，嫂娘宽恕小弟吧，宽恕小弟吧。走， 启禀相爷，陈州灾情甚重，不要耽误圣儿命。 哦哦，我知道了，望嫂娘慈心多怜悯，不看小弟，但看那陈州众黎民千家，仿佛炊烟尽，妻离子散成断魂，早去一日命得救，换去一日命安存，嫂娘若有怜悯你，小弟外民请赐

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Thank you. 重初心，先凡匹配从古语实现的韶华令人敬，总算娘子是灵手边，深谷深见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到神机调调，心中是谁 我一边对他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事，裤子你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Chaucer。 酸难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遭害谁不痛，奸贼横夺杀苦杀，娘子啊这血海大仇定要报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偷真啊金王，奸贼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愿将那奸贼斩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